好，欢迎翻到嚟我哋呢个新一集啊，军武气焰啊，我系大家主持人啊 ，Larry 啊， 系我 Alex 啊， 系啊，咁啊呢个礼拜咧，我哋收到个唔系太好消息啦，呢个同全人类嘅福祉都有关系嘅，咁啊呢个我哋嘅伟大科学家霍金咧，就终于嚟我哋而去啦，咁啊七十有六啊，中年，咁就其实都相当大惊喜啦， 好少耐噶啦，谂住嗰阵时啲肌肉萎缩症可能得几年命， 系啊， 结果挨咗几十年， 系啊，所以其实佢都好紧要啊，都即系又拍咗电影啊，成其实人生都无憾噶啦。系啦，咁啊，即系佢留咗好多一啲嘅科学原理啊，科学嘅啲嘅瑰宝俾我哋啦吓。咁我哋就吓就纪念翻佢啦。好啦，咁我哋咧就睇翻我哋今集啊嗰个军事消息话。咁咧就嗱，我哋一开始咧，我哋咧有讲到啦。如果大家记得我哋上一集咧，我哋上一集嘅主旋律咧就讲呢个美国同俄罗斯啦，记得系嘛？ 系。 咁就讲美国同俄罗斯咧，就因为佢哋两边咧有一个冷战思维啦吓。即系又发生咧就系、 是。 普京就是一个强人啦，咁特朗普又好中意做强嗰个感觉啦，例如话佢最中意炒人，近排咧呢个礼拜咧就炒咗泰勒森系嘛，咁我觉得佢系想炒佢好耐噶啦， 应该系啊， 但系咧就一路都冇喐佢， 呢个话系白宫里边位最后一个正常人、啊， 最后一个正常人啊嘛，都要炒，因为咧就话啲人话佢有牙齿印，就系因为话佢白痴系嘛。即系话特朗普白痴，其实都正常啦，系咪先？即系你话白痴都好噶啦，唔系讲粗口，系咪先？ 比阿小布殊更加严重啊！ 喂，不过我觉得特朗普个智商真系应该正常嘅，不过佢人搞笑啫，做啲嘢，同埋系真系唔即系唔系好正常思维去谂，但系又唔系冇道理嘅某啲嘢。咁咧就戴立森咧都走埋啦，咁咧就嚟紧咧，大家睇到咧就系佢应该会同中国会继续 friend 啦，咁啊同俄罗斯咧又会有时 friend 有时唔 friend 咁啦吓。即系大家睇住啦，情况好鬼突然。好啦，咁我哋今集嘅主旋律咧，就会讲翻少少咧美国为主。咁所以今期咧系会比较多咧一啲嘅美国嘅新闻咧会同大家讲嘅。嗱，第一单咧就讲到咧呢个美国同日本。咁咧美国同日本咧就近排就静鸡鸡咧就搞一次咧南海军演。 哇！真系搞到南海咯。 系啊，搞去南海啊！咁咧就今次咧就美国嗰边咧就派咗呢个卡尔文森号啊。咁大家知道卡尔文森号咧呢架咧就系属于一架大嘢啦，即系基本上可唔可以咁讲？卡尔文森号咧系成个尼米兹级入面咧，如果以战绩嚟讲最辉煌嘅，即系佢系大佬级噶啦， 最打得啊， 最打得嘅。同埋咧，如果喺心理战嘅角度入面咧，如果出边架先咧，最好咧就先出咗卡尔文森号， 最有震慑力噶。 系啦，出咗卡尔文森号咧就讲俾你听，我哋战神而家嚟啦。咁咧，你就如果有啲咩依喐嘅话咧，你哋就睇住啦咁样。嗱，今次咧佢又同埋咧日本一个咧直升机航母啊， 系 好得意嘅。嗱，如果咧你睇新闻咧，佢又讲咧呢个一个护卫舰。咁咧你就咁睇伊势号护卫舰咧，你就唔会觉得有啲咩特别嘅。 伊势咪即系二次大战有一架航母， 系啊系啊系啊， 同名。 系啊系啊，同名啊，即系俾人炸沉咗嗰个咧，同名嘅。 大家一齐行喎。 系啊，一齐行啊，一齐行啊。咁系咪军国主义复辟啊？咁咧就佢仲有一架导弹驱逐舰嘅，即系呢个阿尔巴级嘅，系啦，叫做韦恩梅尔号啦吓，即系一个 Wayne Mayer。咁咧就呢几架船咧就喺呢个南海咧，咁就去做一个点讲咧，即系做一个军事演习。咁当然啦，大家会谂就系佢冇特别讲咧，今次咧个演习咧系有啲咩科目嘅， 系 冇特别讲嘅。咁咧就同埋咧，今次咧好低调，因为咧今次咧你见咧就冇讲到一啲内容，冇讲细节。其实意思即系话咧，我哋整嘅做完就算噶啦、 哦， 常规训练 低调啲， 可能系大家做一个无线电联络，做一啲好简单嘅一啲演习，可能编队啊嗰啲，咁就算噶啦，即系冇做嗰啲咩大型搜救啊，冇做嗰啲咩反潜啊、防空啊嗰啲，都冇特别做得好夸张嘅。但有啲人话点解要做呢，就话咧，因为咧又系之前我哋咪话佢哋要南海呢个自由巡弋嘅，咁咧佢哋近排冇咩做啦，因为金仔又话投降咁仔啦嘛，咁所以咧就冇嘢做咧，就不如好啦，咁我去南海玩下啦咁样，咁咧就吓吓中国先啦，咁啊成日都系咁噶啦，但系咧佢吓中国得嚟又唔想咁高调得罪啊习近平啊嘛，咁就不如hea hea地就算啦。嗱，但系日本今次系有心嘅。 是 因为日本今次出嗰架咧伊势号咧就系暂时咧佢哋个吨位比较大，這架呢架咧系满载个排水量系两万吨。 系 咁两万吨咧，你谂到咧一架航空母舰咧两万吨咧就叫轻型嘛。 系 佢系重过泰国嗰部噶，泰国都有部轻型航空母舰噶嘛，西班牙帮佢做嘅。 OK， 佢重少少，咁佢呢个二万吨咧，你越大概咧可以载到咧十一架直升机。哇，如果将佢摆 F-35B 点睇啊？ 十架都摆到啊，应该 十架真系得噶，十架应该得噶。即系就算冇十个都八架啦，你又谂、哦，如果佢摆八架 F-35，唔觉意对面有个辽宁号开过嚟，然之后佢上面有十几架呢个嘅 J-15B， 咁点啊？ 你都睇我唔到。 唔系 Jason B 唔敢出嚟， 梗系唔敢啦！你睇我， 继续喺度， 你都睇我唔到， 你睇我唔到。唔系你意思系日本就睇唔起佢，就睇佢唔到。 唔系 大陆咧，就真系睇唔到佢嘅 F35B 嘅雷达上边， 系啦， 大家都代替大家唔到， 系啦， 可能就系咁嘅情况出现啦。好啦，咁另外一个要讲下啦。嗱，另外咧，美国咧好忙啊呢轮。咁咧，佢另外咧就你知咧嚟紧咧，佢同南韩咧有个联合军演啊嘛。 系 嗱，嚟紧佢嗰个系大噶，即系嚟紧咧四月嗰个啊，就三月尾四月头嚟月啦。咁点解咧？因为咧原来咧喺韩国，你知韩国个纬度比较高噶嘛。 系 其实是一个冻冻地的国家啦。 咁咧就都几冻嘅， 都几冻啊！冻冻地的国家。咁所以咧，如果咧你要佢咧，例如话系春天，即系春季比较适合做军演咧，就大概系呢月份噶啦，三月尾四月头。咁通常咧，美国同韩国咧一年最大嘅军演咧就系呢个位嘅，而另外一个咧就大概十月到啦。咁咧就会系四月同十月做一次，就每半年搞一镬啦。咁咧就今次咧呢、這个咧就嗱文在人咧今次咧系发挥咗个角色嘅，因为咧如果大家知道咧就金仔咧系惊到死啊，即系金仔就喺呢个嘅平昌冬奥咧就做咗姿势之后就 啦，得韩真系 要投降咁滞啦，系咪啊？要卖国噶啦就嚟，咁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同阿文在人讲嗱。不如唔好搞啦，咁但系美国话，唔搞唔得噶，咁样，咁于是咧就，金正恩系咪话，唔紧要啦，你搞，但系就，总之你搞就唔好话特别大规模咁就算啦，即系正常系啦，系咁意啦，正正常常就得啦，唔好加料啊，咁样，咁但系今次真系加料啊， 系， 今次加料啊，今次咧嚟紧咧，美国咧谂住咧就派个两栖攻击舰， 系， 即系咧我哋之前咪讲个黄蜂号咧，即系嗱，如果台湾有翼湖蜂号啦，咁黄蜂号咧上面咧黄蜂级咧，咁黄蜂级黄蜂号咧就上面就摆大概可以摆十至十五架嘅 F35B 噶嘛， 系， 咁而家今次咧佢哋话咧就嗰架就会部署喺日本啦， 系， 即系就会摆喺东海啦，嚟紧咧会参与可能。嗱咁咧呢个大家要注意啦，因为通常咧我哋见咧就见咩噶，我哋见航母舰啊， 系 海军陆战队啦， 系 一啲陆战嘅一啲协调啦。但今次咧佢会加多个两栖攻击舰，咁咩意思咧？嗱我哋谂咯，个政治意味其实咪讲紧就系、是、嗱你对金仔唔使噶啦，金仔已经系好似投降咁嘅 状态啦。唔使用超级航母舰啊，用架小型嘅中型都搞掂你系嘛？ 唔系，定系其实佢意思呢个两栖攻击舰唔系针对阿金金嘅咧，今次针对阿习习咧。 习习。 会唔会同阿习近平有关系呢？即系佢谂住派架两栖攻击舰加 F35B 同你讲，嗱，你成日话自己整航空母舰、核动力母舰嗰啲嘢啦，我而家就派个两栖攻击舰，就摆喺黄海、东海附近，问你惊未？系嘛？即系个上面全部都隐形战机嚟噶，就唔系你嗰啲 J15 啊、B 啊嗰啲啊，我系 F35B， 系 嘛？即系15同35都争个两代， 又系你睇我唔到嘅， 你睇我唔到。咁所以咧，其实美国咧今次就好忙噶，即系咧佢咧。啱啱先喺南海同日本做咗个联合军演系嘛？ 系 呢头就已经同韩国就走军演。其实我觉得咧，佢就整咁多呢啲军演咧，一来就话俾金仔听，或者话俾普京啊，或者讲习近平听啦。其实就系我哋美国咧系唔会松懈嘅，即、就、系、是、我哋全世界嗰个游弋角色咧，我哋永远都喺度嘅。无论你做乜都好，我哋都阻止唔到我哋军演嘅。 世界警察啦、 啊，世界警察啦、啊，同埋个势力系范围系我画嘅，唔系你话乜就乜嘅。咁另外咧，亦都俾个信息俾大陆咧，就话你依家发展咁多海上嘅武力，例如话你抌咗咁多个军舰落水啦，你摆咗好多航母舰啦，依家又话整核武特动力啦，但你都要记得咯，我先系大哥，我出架 BB 咧，你都未必够我砌啊。 应该真系未， 系嘛？ 应该真系唔 够。系啊，所以就而家有啲咁嘅政治意味。嗱，下一张又系得意嘅。阿张咧就讲到咧特朗普，我特朗普有水喎、啊，近排 系， 即系啊，即系佢筹到钱、啊，听讲佢筹到九亿、啊， 边度筹咧？ 系啊，佢筹到钱，唉、啊哎，真系唔知佢点筹啦。总之咧，依家咧就听讲佢筹到钱，就谂住喺咧11月11日咧就阅兵、啊， 哇， 系啊，今次就玩嘢啦。但系咧就有传闻话咧，今次个阅兵咧就佢咧应该飞机会有，但系咧未必有坦克车、啊。 哦， 今次咧坦克车唔出、 啊，因为太。烂晒路啊！ 系啊，压烂晒啲路啊，所以今次咧就应该唔出弹啫。咁但系咧，啲人成日都问，点解阿侵侵咁中意阅兵咧？嗱、啊，就据闻咧，就上一次咧，佢咧就俾嗰个马克龙啊，个马克龙咧就系啦，法国佬咧就做咗个阅兵，跟住佢睇咗咧，佢就觉得哇，乜原来阅兵咁好玩嘅、啊？ 法国佬啲阅兵唔同啊，法国佬阅兵系 parade 嚟嘅，其实都系 系嘛， 即系第一打头阵就系着紧呢个拿破仑时代嘅骑兵、啊。 哦，即系都仲好怀旧， 好怀旧喎，好有历史意义喎。 即系佢都系人操为主啫， 人操为主， 即系都唔系啲武器嗰啲系嘛？ 好少，好少啊，唔多嘅。 因为其实佢哋嗰啲咧，嗰啲阅兵咧，其实系有啲你感觉系文明得嚟，即系唔系用一种武力威吓嘅感觉。 佢有 佢哋一种文明嘅即系部队走出嚟，话俾你知， 佢个历史意义喺度嘛。 吓、啊，即系佢就唔系话攞啲武器啲导弹嚟吓你啲嘢。 始终佢系文化大国啊嘛，法国。 哦，系，一定系，一定系。真系你谂下佢啊，真系讲粗口啊，都有型过你噶嘛？真系讲笑，即系可能佢粗闹你，你都唔知噶嘛？真系好斯文地。咁所以咧，呢个咧阅兵咧就应该完咗特朗普个梦啦。咁咧，你知习近平就有中国梦啦。 系， 其实我觉得咧，特朗普都有个美国梦嘅。 系， 就系咧，成个美国都系属于佢嘅。咁佢就系大帝 侵偷啊。 系啦，咁咧就佢直头咧个首都又叫做 Trump Capital 噶嘛吓。咁我谂佢系有呢啲咁嘅谂法，系相当得意嘅。好啦，咁咧就下一章咧就讲到咧呢个嘅俄罗斯啊，咁咧有个美国嘅将军咧，佢咧近排咧就好高调啊，唔知点解、哦，佢咁讲，佢咧就话咧俄罗斯咧嚟紧咧嘅军力咧系会大跃升嘅。嗱，佢嗰个理由系乜嘢咧？佢个理由咧就讲过话咧，而家咧俄罗斯大力发展咩啊？大力发展个核动力系咪啊？ 系。 咁咧之前咧我哋未讲过咧，俄罗斯有五个武器嘅咩啊？即系俄罗斯五个武器包括乜嘢咧？嗱，佢一个咧就系水底有个无人嘅核潜嗰啲嘅即系嗰啲叫咩咧？海底嘅导弹咯， 我开得系， 又可以周围飞噶嘛？ 哦， 吓、啊，即系呢个啦。跟住咧，如果你讲个天咧，佢有一架好大好大核弹啦，我哋叫萨尔马德啦， 系， 萨尔马德就我哋叫撒旦二型啦， 系， 超级劲嘅，即系佢讲嘅100万吨嗰个嘅威力啊，即系炸出嚟系好恐怖嘅，即系我都。所应该是原广岛的100倍是吗？ 差不多了。 好大的。咁你就想到啦，就是佢整呢个咁大嘅核弹啊。跟住另外呢玩咩呢，就是如果大家记得呢，就是佢系咪米格31呢上面呢三倍音速嘅时候载住呢，然后再射一支大概5至8倍音速嘅弹啊。 是啊。 巡航导弹嘛。 是啊。 另外最恐怖就是佢整咗支巡航导弹呢系用核动力推动㗎嘛。 是。 跟住呢成件事呢系可以转弯转到呢吓死你㗎嘛。即系佢啲 G 力系劲到爆啦。跟住最恐怖就系咧，如果你前面咧有90000个嗰啲雷达嘅咧，系到佢可以兜晒90000个，都仲未用晒啲燃料噶嘛，仲可以再炸你噶嘛，所以黐线嘅，真系咧劲到。咁咧呢个将军就话啦，哇！如果咁样发展落去咧，其实2025年咧，俄罗斯咧就有机会咧个军力咧系劲过呢个美国。嗱，当然啦，我觉得咧呢个将军咧有时咧佢讲即系呢啲咁嘅 figure 咧，即系我同 Alex 都讲，都应该吓鬼啫，系咪？即系咪又系一年一度咧？依家3月咯， 呢个吓翻啲美国人嘅啫。 佢好似又去勾预算咯， 系咩？哦， 系啊，因为3月啊嘛， 要追啊， 系啊，又佢又系咧，下个月到啦，大概 要急气直追， 又有预算 budget 攞啊， 系。 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有啲将啲人就话呢个将军咧就应该系嗰啲咩猜拳猜输咗啊，跟住要你出嚟讲， 哦， 即系嗱，我哋要搵一个人出嚟讲，依家咧要拗钱啦，又系一年一度咧，又要卖身出嚟咧， 要搵个人拗烂面啦， 系啦，拗烂面咁讲啦。咁当然啦，佢哋有讲嘅，例如话呢架，大家见到呢架苏57系咪啊？ 系苏57， 苏57咧感觉咧咪扁扁地嘅， 头部隐形， 唔系即系将一架苏35踩扁佢咯， 系啊，咁嘅。 跟住咧就前面咧就整少少咧一个福字鸭翼咁样啊，即系沃特嘅呢个 系我知鸭翼 系啊，所以咧就相当有型，但系就型还型啦，就你话隐身嘅情况麻麻地， 头部隐形啊， 头部隐形嘅，因为佢头部好多复合材料嘛，但系咧佢其他啲地方咧啲复合材料会争啲咯，同埋就隐形涂料有几多咧？同埋我成日都觉得俄罗斯啲隐形涂料系咪唔得噶？ 同埋直通呢、這个。进气度已经差好多啦， 系啊，但系佢哋话佢呢个进气度系 DSI 嘅，嗱佢讲啊，即系就咁睇唔觉噶吓，就咁睇就好似直不甩。 不过我中意佢垂直尾翼嘅， 垂直尾翼啊， 系啲咩成只转噶嘛佢， 但系 佢冇襟翼噶嘛，成只转噶嘛， 佢嗰个系垂直，佢有冇斜噶？ 有斜噶， 有斜角噶， 有斜角， 十度到啦， 即系得嚟系成只转噶，佢唔系有襟翼转 噶，都系噶。 系咩？ 系啊， 歼20都系噶， 歼20都系噶，系啊，歼20都系，歼31就好似唔系啊，即系我未见过歼31咧，嗰两只尾翼系喐噶。 咁佢做到嗰个襟翼咪可以，唔系即系做垂直。 但系你一咁样就唔隐形噶咯， 系咩？ 因为你嗰个尾翼，你咁样一打横一转咧，你咪即刻啲红外咪出晒嚟咯。系啊，你系会飞得咧好灵活， 系 好灵活，同埋可以增加升力， 食风食风啲咯。 但系咧，又減速好啲咧， 即系你做咪就係做減速版咯。 系啦，咁你成件事咧係可以即係嗰個操控度好好噶嘛。 系， 但係隱形嚟講咧，你只要喐得差啲咧，那個機師個情況差啲，咁你又 襟翼好啲， 唔係好隱形。 但係佢得嚟，佢嗰個垂直翼佢係 短啲嘛做得。 係係。 冇咁高嘛。 係會短啲囉。如果做得短啲就好似好少少。但係其實即係你又咁諗，其實嗰個操控性呢，理論上俄羅斯呢就比較優秀嘅。所以如果呢打近戰呢，我覺得蘇姆真係勁嘅。 但係都見唔到佢。 係勁嘅。 但係見唔到大家情況。 但你見唔到 F35 就比較弊啲。當然啦，啲人成日話如果 F35 同埋蘇57呢已經去到嗰啲叫咩前鬥多輝呢，係真係見到嘅。因為咁近呢，到時就冇話隱唔隱形㗎啦，係真係見到 detect 到你㗎啦。同埋啲機開到咁快呢，即係你講緊係講緊一兩倍音速咁飛嘅。其實呢你點講都好難隱形㗎啦到時。咁、所以呢就即係紅外嗰啲如果咬到你尾啲嘅位置，其實就都到時都唔分隱唔隱形㗎啦。好，跟住呢另外一個呢就講呢個印度啊。印度同法國咧就簽約喎，嗱呢個咧講兩句得啦。咁呢個咧好簡單，嗱啲大家記得咧，馬克龍係咪去咗印度啊？係。咁咧啲人就話咧，印度咧又俾啲面色啊馬克龍睇啦，唔知點解啊？咁最後咧， 因為唔俾個陣風佢， 唔俾陣風佢，係 咪唔俾？ 印度唔買啫嘛，係啊，印度唔要啫嘛。咁咧，但係成件事就咁嘅，就係咧最後咧佢哋簽咗一個好重要嘅約。簽咗咩意思咧？就係話咧，原來話法國話嗱，我以後嘅海軍基地你可以入嚟。咁就唔係参观啊，係可以入嚟补给啊。 哇， 係咪好劲啊？跟住呢如果你咁讲呢，即係话原来印度终于可以喺一个地方呢佢从来未去过。就係非洲基地吉布提。大家听完有冇觉得有啲似、哦、有啲似曾相识啊？就係之前大陆呢喺海外第一个海军基地，即係就摆咗喺吉布提嘛。咁即係话呢原来印度而家呢喺吉布提又可以摆佢啲军舰。咁咪可以同大陆砌过囉。 我以为佢话去呢、這个。大溪地要 大溪地啊嘛，佢都去唔到咁远啦，我相信。但系我想讲咧，依家印度佬终于可以同咧呢度嘅解放军咧，终于平起平坐，系好开心。你见到佢依家咧，系应该系举国欢腾啊！今次 哇，揽住阿马龙好过揽住英女王啦，系嘛？ 咁一定系啦。好，呢集呢一节嚟呢度先。